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从香港直播的三地化新闻。大家好，我是范素。 我是陈伟。 我是圆圆。 人人网和这个射手网上个礼拜一个关了一个停了、 嗯、 射手网呢是说永远的跟大家说再见了， 断舍离了， 到他们这个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了、 嗯、 说需要射手网的时代已经走开了、 嗯、 陪着大家度过了15年。人人网呢是现人人影视啊，应该是不是人人网， 不是人人那个 人人网还在呢，虽然也不太行了。人人影视他说呢现在在清理这个站内的资源，其实他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就以前也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会重新跟大家见面。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反应我说这个马化腾真是了不得，你看世界互联网大会他那个发言是吧、 嗯、 最后几分钟专门讲知识产权、 嗯、 我说这么快就有反应了，这个能量也太大了吧。然后呢我就以为我说这一定是版权问题啊，是吧，这个这一天一定是会到来，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然后我就去刷微博，我就看我一个朋友转的一篇转发量还非常高的一个长微博，我看圆圆也在微信圈里转了，就是说背后没那么简单。他给了一个句评语，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定义为是版权问题的，那你就是外宾，还是很天真的那种外宾。 嗯、 当时我就哇、哦，这个好像真的是没这么简单吗？ 嗯、 我说那难不成是利益问题？因为之前咱们讨论过一集， 是有一集是我们说的是利益问题。 对，也是类似于这种， 国内 就是美剧下架，类似于这种。我说这是利益问题，难不成还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底下问，他说你们该聊这个话题了，你觉得是版权呢，还是什么意识形态要管控呢？我说我觉得都不是，应该是利益问题。好，结果发现呢还真不是，又像圆圆这种又开始教育我，哎，根本不是，一定是这个， 我没教育你啊。 你别不承认。他说当然是管控了。我说好吧，到底是什么哈，我现在我没结论，我说我不知道，没立场，你们觉得呢？ 我刚才看的这个，首先我自己反应是对于追剧的人来说，比如我之前也追剧，美剧日剧都追， 嗯， 就觉得其实这个哎呀，这个是不能说五雷轰顶吧，但至少是 五雷轰顶， 但至少是很大损失。我就今后对于我们这种外语不是太好的人来说， 嗯、 这是一个 靠字幕 很苦楚的事情啊。对啊， 嗯， 但是你说这个，我最早想的就是利益问题。我觉得它可能会侵占一部分的，就是其他剧的一些市场，包括有些这个某电视台买了这个部分美剧，那他要播呀，他要播正版的呀。他如果说你这边都已经放了盗版的，谁还看正版的呀？ 嗯、 所以我想这是属于利益问题，但是。你刚才那一说吧，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 好像什么结论你都没法立即下、 嗯、 是吧？圆圆你什么立场？ 我个人我还是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思想统一管控的问题， 是吧？对，继续教育他。 嗯，也不是说继续教育，就是他需要营造一个比较纯洁和单一口径的环境。 嗯， 因为你看字幕组，它其实某程度上来说起着小启蒙的一个作用。 嗯， 它里面除了会帮你翻译英文以外，还给你输送一些小知识，然后一些西方社会的一些小观点，然后历史背景啊， 嗯、 什么都有的。而且它在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心目中，它是一种小英雄的形象，个个都是这种，就是在网络上帮你们搬运这个搬运工、搬运信息、搬运这个外面的思想的一个小英雄。 嗯，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把这边也管控起来，不能让你随随便便的想搬什么就搬什么了。 嗯、而且你看，他们真的是无私奉献，绝大部分都是不收钱的。尽管说人人影视他们可能也是有盈利的成分，因为毕竟流量这么大，对，毕竟流量这么大， 去你这个客户去点开，然后看广告， 对。 但是你这个去用户的话是完全不收费的。 嗯、好，你看咱们几个也没有办法下结论， 嗯、 是吧？那咱们请教几位业界人士，一个呢是字幕组的，你看这次又开始圈里面估计又有一种所谓的寒蝉效应，是吧？大家都比较紧张，说现在呢是个非常时刻。那我们听听字。 字幕组他是怎么判断这个形势的，还有呢就是魏武辉老师，我们经常请教的、 嗯、 互联网的观察家，还有一位呢是版权律师，在国内也是很著名的游云婷律师。 提问的角度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嗯、 是吧，到底是版权是利益还是意识形态管控的问题，现在听听字幕组成员是怎么解答的。 我觉得应该是利益的问题。 嗯，怎么说 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看片子的习惯啊，我会自己去国外的网站，就是那些资源网站上拖片子下来，然后到搜索上去找啊我信任的或者我喜欢的字幕组的那个翻译，然后就挂外挂然后直接看。但如果我作为一个视频网站的老板，我花了钱买了版权但没有流量，那我要靠什么卖广告呢？ 哎，这个是字幕组成员的看法哈、嗯，我们再来听魏武辉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觉得是 版权啊？ 这就是版权吗？还是利益呢？ 对，版权，版权的背后就是利益啊。 嗯、 版权从来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利益问题。 嗯，这个事儿怎么解呢？在这个时间，是因为马化腾说的一句话吗？ 马化腾说这话和他之间应该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呢。这么说吧，就是你知道，就一旦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有走正规的版权路，就意味着他是可控的。比如说马化腾腾讯视频想引进一个什么节目，他一定是要走官方渠道，走正规渠道，说我要得到一个啊类似许可证啊或审批啊或怎么样，对吧？ 嗯， 但是像人人影视这样的，那是脱离整个一个当前的管理体制。嗯，一个比较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当年马化腾腾讯视频引进了一个片子叫黑名单，这个又被称为叫什么罪恶名单，反正就是一个美剧。我记得非常清楚，它的第四集还不是第三集是有对中国不友好的这一集的，然后这个腾讯是把它上了以后又马上就下架了。 嗯，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这一集是没有的，但是你在人人影视上是可以全部下得了。 嗯，其实魏老师这个意思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 嗯、 是吧？都有。好，由律师再来听听版权律师的看法。 首先呢，从整个产业来说，第一个当然是意识形态问题，因为这些就是等于散养在野外的这样一些字幕组啊，它实际上引进了大量的片子，这个实际上并不利于就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因为就是传统上有认为西方的腐朽思想的侵蚀嘛，对吧？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今年就是消灭互联网上面的发行渠道可能是广渠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上的发行渠道包括那个电视盒子，现在不是盒子里面的这些可以连互联网内容全部都被禁掉了嘛，就是他那个181号文还是几号文的185号文全部都禁掉了。实际上这个字幕组它也是一部分民间的，就是大家实际上肯定不是看字幕的，是看的字幕背后的片子嘛。 嗯， 这片子可能会夺去广电作为一个就是系统啊，电里面内部的企业的这个利益就被这部分看美剧的这部分呢就是客户呢，实际上把他们分流掉了。这时候广电其实把这部分关掉，也是希望能让这部分人回到广电的系统里面来，对吧？ 嗯、 来看，实际上他们的危机感还是很强的，因为今年那个央视的那个广告的招标啊等等，这些结果实际上都是反映了这互联网这个兴起的这个热潮， 嗯， 实际上是对广电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对， 跟版权没有多大关系，因为跟版权有关系应该是版权人跳出来。 你看也是没结论吧，就可能最不相干的就 是 版权， 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个思想管控嘛，意识形态管控， 对，再加上利益背后可能是、 嗯、 尽管现在冲击还没那么大， 嗯， 但是实际上呢，你不知道将来就如果再过个20年是吧，就是你看美剧的这帮人他绝对的就成为现在市场的消费主体、 嗯、 那你传统的广电可能就遭遇大危机了。 是刚才比较有意思，你看那个律师啊，他说的其实不是他大部分板块没有说这个跟版权相关的事儿，他说的是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嗯嗯。 而在那个魏武辉先生他里面提到的一些啊， 是关于信号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其实刚才他说的比较隐晦，但是我感觉到是说，其实比如说像马化腾这样的大佬，他已经嗅到这样的信号的话，他就走这样一个正常的一个路径。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另外一部分字幕组来说，他可能这个信号得知的太晚了，没有反应过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上次咱们聊互联网大会的时候，这个魏老师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说得通，就是说你像这些互联网大佬们，他们当时为什么可以异军突起，现在把蛋糕做得那么大，就是得益于市场是混乱的，是吧？你在乱世当中才能够找寻到机会。而现在呢，我的格局基本上已经确定之后呢，我就希望我的秩序它是这个有一定的秩序感的，是吧？一切呢都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有规律可以行事的。 越乱越好， 没错。 治天下的时候越规矩越好。 就是说，一切你看这些，它的要求跟我党我国的要求，它是相呼应的。所以你就显得哎，好像双方的步伐、双方的这个调性都开始一致。 但是我觉得还不是版权的问题，我真的不觉得，因为我昨天刚看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小米雷军未来的这个小米的问题。小米。未来呢， 现在要专做内容吗？不是 专做内容，不是的，是什么呢？它其实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也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一旦它真的遭遇到 美国那些人，对，因为它内容都是别人的， 对，它会被别人打官司，打到它倾家荡产。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些美剧日剧压根人家也没有打你官司，人家没说呀。 我们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就说字幕组，你如果说关人人影视，我觉得还好理解，因为你毕竟提供那些资源，是吧？对啊，这些片源你是侵犯版权，毫无疑问的。对，字幕组。你看我也没有片源供你下载，就比如说等会儿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字幕组成员讲述他们背后怎么样运作的，他说他们这个翻译纪录片什么的，有的是从国外网站这个拿下来，国外网站像 BBC 什么，直接就是挂在那儿，是可以给你下载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网站公开开放的这个渠道拿下来之后，就是秉持着一种分享的精神，是吧？传播知识，我也不以盈利为目的，我就挂出来，就是供大家同好，大家一起来研究，大家一起感兴趣的这个事儿，为什么也是有这个法律的问题嘛？但是他们自己都说，其实也算是在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因为人家虽然没有出来告你，但是如果哪一天出来告你，你说不定已经是 一告一个准儿， 没错，一告一个准儿。 我还有一个地方也特别好奇，刚刚除了那个问题以外，其实你说射手网他已经在这个工信部已经备案了，为什么还会出事儿，这也是一个挺逗的一件事。 所谓备案是什么呢？就是只是我们有一个网站，我们放字幕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你备案的话，就说明其实你有一定的这个权限，就在这方面他已经说了，就是之前就做过这字幕组的事儿，之后成立一个公司。那在公司的情况下，就是说他做这方面的事情是可以进行文化传播的呀。 就是可以传播，但是关键是你怎么样一个传播法，就是这个传播的这个它的界限，或者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它是不是每一个都搞得这么清楚哈，就未必。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干货和故事都要齐飞。今天等一下，我们来听这位字幕组的同学跟我们介绍他们日常的这个翻译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首先是，尤其是在听到人人影视和射手网被关闭之后，他们真的是圈里的人了，是怎么样的一个议论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今天的讨论。好，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圆圆。 大家如果平常看惯的这些外国的剧，不管是美剧还是英剧还是日剧、韩剧的话呢，如果你稍微留意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字幕组在无偿的、无私的为你奉献着他们的力量啊。 如果呢你再去翻查一些报道的话，你会发现呢国外媒体很早就关注了中国这么一帮所谓默默无私奉献的幕后的英雄们。06年的时候，这可能是也不能说最高级别或者说是最高影响力和最有公信力的一份报纸《纽约时报》，他们在06年就已经刊了一份很长篇的这个特稿，就说是打破文化屏蔽的中国字幕组，就基本上给他们冠以是文化英雄、文化使者的这么一个称号了。那你也确实嘛，我昨天还跟咱们同事在那聊呢，他呢就常年是依赖于射手网和这个人人影视上面提供的资源。当时不过咱们上校内的时候，就上校园网的时候，还有 BT 可以下嘛。反正我自己的例子跟他也是可以呼应。我说哇，我当时在校内我就享受到这种所谓的盗版的资源，你看看综艺节目、看电影、看剧、看些纪录片，你有的时候你甚至是完全是颠覆你三观的这些知识和价值观是吧。我从前我都在大陆的课本上、大陆的媒体上、大陆的一些渠道上，我是接触不到这样的信息和知识的。那你可想而知，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他是怎么样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的丰富了我们整个的知识构成。我觉得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确实就是这个文化使者。那当然如果说 文化使者 确实我都听过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葡萄牙的朋友，他讲啊，他说你们中国有两个宝，一个呢就是淘宝，二一个呢就是盗版。他说因为你们有了盗版吧，他说全世界其实都有盗版，但是没有哪个盗版的国家像你们国家那么昌盛，就可以大家无偿的那么丰富的， 是说昌盛还是猖狂 昌盛 他说那么丰富的那么无阻碍的是吧，可以给我们介绍到那么多的讯息和营养和养分。他说这个其实是有功德的。但是你如果不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哈，你就说互联网的精神，他说互联网的精神不就是共享的精神吗，大家都应该无偿的奉献才对。好，当然说你如果回归到现在更加主流的所谓知识产权，要保护这种私权方面哈，那这样的趋势应该是说它是跟主流是不相符合的。其实昨天也是费了一些功夫，我们找到了一位字幕组的成员，那他过去也接受了别的媒体的一些访问，但是呢他对媒体他说这个印象不是那么的好，因为有些人会妖魔化他们字幕组、但是人家怀着对3D画新闻的信任，他说我愿意跟你们说一说聊一聊，对对对，做广告很开心。他呢是做了4年在字幕组里面，是做英语翻译的，主要是翻译这个纪录片为主哈。我们来听听他们首先是对这个关闭的事情是怎么样一个反应的。你听到这个人人影视和射手网关闭，你什么反应呢？ 因为是先知道人人的嘛。然后我们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又来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字幕组都有自己的服务器或者租服务器，那我们组的服务器是在国外，是租的国外的。然后据我所知，大部分的字幕组的服务器现在都是在国外了。因为国内其实这两年打击的蛮凶的。然后人人的话，他应该也是国内国外都有，但他这次应该是他国内的服务器被查了。但据我所知，就是他们的网站就是翻墙，其实还是可以上，就还是可以正常上。然后他们好像也还在更新资源，然后再加上人人，我这样说别人坏话好像不太好。就是人人在字幕组这个，就是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字幕组这个圈子的话，人人算是被我们这个圈子、看作是不算，已经不算这个圈子里的人了，因为他们自己名字现在也叫人人影视，不叫人人字幕组了呀。就是。他们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他做了很多台阶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就是以一个字幕组成员来讲，我们会觉得我们更多的是追求就是这种就是分享这种东西，但人人确实涉及太多商业利益了，所以你不得不说，他有时候每次一出事就是他真的是自己太树大招风了。 就是说你们是绝对不赚钱，但人人影视他们是赚钱的。 我不敢说每一个字幕组不赚钱，但第一我们字幕组是不赚钱的，然后我知道的很多字幕组都是不赚钱的，但人人已经过分商业化了，他们确实有涉及到很多利益的东西，我觉得是他们每次都被作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原因。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吗？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有广告呀。就是比如说大部分的那个字幕组的那个就是作品的发布，一个是通过射手嘛，就直接发布字幕， 那我们是认为这样行为是不涉及版权的，因为我们只是发布自己翻译的东西。 嗯， 然后有一些字幕组会压制，就是把视频把字幕压到视频以后发布视频。那人人的视频它通常会在，就是至少我知道的，第一，他们的网站是有大量广告的， 嗯， 第二，他们发布的视频中间会加广告，这些一定是有收入的。 嗯嗯， 然后我也有朋友去过人人字幕组，嗯，我知道他们是就是下层的，所谓下层的小翻译是，嗯，好像跟其他的字幕组一样是没有收益的，但他们上层就是整个人人影视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团队应该是在挣钱的。 嗯嗯，所以你们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个也是所谓的规则吧，就是行业的规则和标准，就是说要跟利益切割，是这样吗？ 嗯，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们把分享看得比追求利益更重要。而且我知道的很多大组，包括我们组在内的大部分人，其实除了少量学生以外，大部分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然后有很好的收入，都是用闲暇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们组，像我们在那个国外租服务器，也是组内的骨干成员自己凑钱，然后我们觉得那个钱我们也承受得起，就没有必要把它做成一个盈利性的东西。 嗯，就是说有的钱还是自己倒贴的，那要贴多少钱呢？ 不多不多，我们组比较小嘛，我们一年可能就几百千来块钱，一两千的那个服务器或者网站一些那个运营的费用。 哦，这些钱就是大家来平分，可能 也没有到平分的程度，就字幕组会有一些核心成员嘛，然后都 核心成员来分担， 核心成员都是工作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账户，也没有强制规定说平均或者谁出多少钱，反正就大家看心情。然后可能今天可能我自己反正一年可能出一两百两三百不一定，但就足够了。 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又花那么多时间，但是呢又没有任何的收益。 就开心呀。 开心从哪来呢？ 字幕组是一个很奇妙的团体，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群里面来聊天。就是我有看过你的一些介绍吗？就你也说你在你的那个节目观众的群里面，你会觉得是跟他们聊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没错， 就因为有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大家可能背景 就是找到同类的开心，是吧？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但字幕组有就是配对成功甚至结婚的。而且不是同城哦。 这是一个很温馨很美好的这么一个集体和团队，是吧？ 至少我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然后你会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公务员啊，所以我日常的生活其实是蛮闷的，然后生活也很无趣。可是对我来说，字幕组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就好像你觉得自己每天可以过两种不同的人生。 那你每天大概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有多长呢？ 现在不多了。我一般我自己的话，可能周末有时间就做一点。 所以你们的这个 比较狂热的时候会就是可能还学生的时候吧，会比如说整个寒暑假都趴在上面不停的做。 那你们这个出片的频率算是比较慢。 对，我们组算是慢的，但像如果是做剧的话，他们就通常比如说新剧大概一天就会出片，通常就熬通宵什么之类的。 那像翻译这种哈，就跟你们翻译别的东西，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比如说翻译一些书啊、文章啊什么的。 我觉得是收钱和不收钱的区别。 仅仅是这个。 不是心态的区别。因为比如说我业余也会接一些就是文字的翻译的工作嘛。我觉得我翻译字幕有时候会比我翻一些赚钱的东西更认真。 为什么呢？ 不知道，那种心态很微妙。就是比如说我翻一个片子，就是那种背景知识，我就会很详细的去查，然后很怕自己弄错了，然后也不知道是出于怕丢脸还是什么心情，反正就真的很认真。因为那个也没有太强制的时间限制嘛，你就可以慢慢去做，尽量追求你能达到的最好的质量。但是如果是收钱的，就难免要别人催催稿啊什么的，催再催再催就差不多就可以交稿了。 明白明白。 那你们担心过以后吗？就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说以后也是弄些利益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们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接，就是赚钱。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视频网站它也有纪录片频道啊，然后或者包括我们也做少量的音剧，然后包括有听其他组的人谈过，就其实常常会有视频网站来找我们，或者所谓的这些已经蛮有名气的大的字幕组，就希望跟大家谈一些合作，比如说他们买版权我们来做，但我们组是不太愿意做这种事情的， 他还是说怕这种利益之争， 很微妙。因为比如说我去跟优酷签约，说他们接下来一年或者半年的所有纪录片都我们来做，那我们就相当于你就有一种把自己卖给别人的感觉了。 就可能更多的束缚，不自由了。 对，而且你其实生活中没有缺那一点钱。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就字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就追求乐趣比追求金钱更多的地方。而且你知道国内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文字或者版权这一块的那个价钱是很低的，就是如果要靠挣钱的话，靠这个也很难养活自己的。 嗯， 之前有电视台找过我们，就是大概翻译一部纪录片就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你大概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工作量，但他可能只给你1000块不到的钱。 嗯，还不如不要 了。对，你还要去跟那么多人分，然后你还要协调这中间的利益，就不患寡而患不均嘛。就如果大家都没有钱拿，说不定大家都很开心，但大家都有钱拿的时候，你拿的多我拿的少，可能就大家都不开心了。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你自己做，你可以只做你喜欢的题材，这部片子我不喜欢我就不做啊。可是你跟别人签了约，他叫你做你就要做啊，然后他还给你限制时间，你就必须要在什么什么时候之前给我做完。然后比如说你有可能你永远做不到绝对的完美嘛，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那个网站上有人来挑错了，然后可能你的那个 boss 还会跟你讲说你们质量要怎么怎么样，就不自由就不快乐了嘛。所以总的来说，还是我觉得字幕组的精神在于分享吧，就是你首先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像那些做剧或者做电影的字幕组一样，就是做这些片子的人一定都是自己喜欢看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我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顺便跟同好分享，就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存在的意义吧。 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为他鼓掌了，真的是，我这不就是社会正能量吗？是吧？你说凤凰有一个节目叫社会正能量，我应该推荐他去上那个节目。 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句话，刚才他说不自由 就不 快 乐， 这 句话记忆犹新。 哎呀，太赞了，你看人家做了4年的可以说是义工吧。你不是什么无怨无悔，你就说无怨无悔是糟蹋了他那份情操。也不是什么雷锋精神，他不是为了去帮助谁，我完全是出自于我自己的热爱和我的快乐和我的分享的精神， 这个 我就愿意去做。 我到以前，因为以前我做过 TED 的字幕翻译，他完全是那种义工 volunteer， 你自己在网上注册你就可以翻译的。那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你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视频，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很有意思的过程。 你怎么有坚持下去做吗？ 后来你知道吗，就抢光了，根本没有了。 就是想做义工的人太多了， 都没有了。后来我有一个同学告诉我说，因为他帮别人做出国，他说这些出国的小孩都拼命的在上面翻译，日以继夜的翻译，然后作为他们出国的那个 credit 可以写我帮太太做字幕翻译， 是吧？ 所以上面只要一出一个，马上瞬间就被抢光了。后来我算了，我不跟他们。 他跟我聊了很长时间，昨天大半差不多快40分钟了。他还说了他们行业里面有一些的规矩哈，就是说，你看有一些，比如说搜狐或者腾讯，他们不是也会引进那些美剧在那翻吗？他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们翻的质量比较差。他这个质量差吧，不是说给钱和不给钱的问题，就是看你有没有用心的问题。 还有就是， 但是用心， 你有时候不在国外生活，很多人家的常识你根本不具备嘛。 但是这个用心啊，他又不是说你给钱给的钱多给的钱少就能解决的，关键还是在于你喜不喜欢。他就说吧，我做这种 英剧的翻译或者纪录片的翻译，我会更加的严谨，我就愿意去多花时间去查资料什么的。他这个一眼就看出来有没有花时间花心思。而且他们行业里面就有一种也非常奇葩的很中国特色的去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他说我们字幕组呢其实也很讨厌盗版。盗版什么呢？明明是我们翻译的，但你非得把我们翻译的 logo 给打掉，你得换成自己的。他说我就想不通这个到底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反正大家都不赚钱是吧，但他非得他就要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他们最讨厌看到的。 其实我在想他这份快乐是源于什么地方，是这个翻译的过程快乐， 当然是翻译的过程 快乐，还是说那个翻译的结果，说这个片子是我翻译的我很开心。 没有，我觉得不是一个名的问题，就是一个过程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个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了解清楚，因为每次我在翻译它的时候我也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啊，新的词汇。 对，你在学这个中你会自己有得意，然后你又觉得对别人有帮助，然后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交流互享的一种快乐。 而且他们那个群也非常热乎，因为昨天我不是通过另外一个朋友我去找他们，我说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嘛？他们就群里面在讨论的很热烈，有的说你不要去这个时候很敏感，有的说不说又不甘心啊，他们就互相，你他们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我就感觉你像一般的职场或者一般的什么团体的话还比较难有这么纯洁的这个友谊或者凝聚力战斗力是吧，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利益的关联。 包括之前这个银河护卫队然后放的时候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个翻译，有一版翻译嘛，然后就被国内的那帮人狂吐槽，因为里面的确有很多错误，已经不是说你信达雅的问题，是你翻译错的问题了，已经到达了。 所以这个他昨天跟我还吐了一个槽，他就说你说这个人人影视关了也就算了，但是射手网呢我关了，我就实在是感情上他都有点接受不了。他说像我们做字幕的吧，你做了这么多年，你怎么样你都有一些资源，你的一些成果是搁在射手网的，突然间关了你就感觉青春被人掏空了一样 了。对啊，你的记忆你的生命都被人家咔咔砍掉一段。所以我觉得从射手网关闭我觉得就很清楚的说明它就是一个管控的问题，跟什么版权跟什么利益都没有关系。 好，当然了这个版权还有一个非常紧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像字幕组这种像射手网字幕组他们到底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啊？这个呢我们必须得弄明白。等会儿呢我们也来听一段录音访问，就是来自于刚才我们听过的这个尤云婷律师，版权律师，我们稍后见。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口，你不能这样做。我有一点无聊，我有一点寂寞，但我有一个念头闲了就工作，我累了就出游，我非常讨厌去堵车的台北市街头，我大学有念过 ABC 看得懂，我从来不敢选假日的时候逛百货，哔哔哔哔巴啦啦，哔哔哔哔巴啵嘞，哔哔哔哔巴啦嘞，哔哔巴啵嘞。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圆圆。 虽然字幕组的故事哈，我们都很受感染，觉得呢确实非常赞，尤其是这种自由的精神、分享的精神、于人于己的精神很赞。但是呢，前提还是法律问题必须得搞搞清楚。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微信公号都开始解析这个所谓的版权问题，什么著作权啊、翻译权啊、各种各样的权。我就看到新京报有一个评论是一个叫王刚桥的法律学者他写的，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其实知识产权它是一个私权，就是私权，我可以选择去放弃它， 对，可以的， 是吧？那比如说我就不闻不问你，我就放在哪儿，你可以去翻译。但这个呢，按理说，你说现在很多的这些影视公司啊，我可能还希望你去传播，就包括当时这个咱们做媒体的，像纸媒说什么今日头条那种，今日头条不是说也是版权问题吗？就把所有传统媒体人家花那么长时间报道，你把它弄你的 APP 里面你就推，然后你去赚钱，很多人就说你这个也是不行的。但是有人就说你们这个观点太臣服了，他这是帮你们传播呀，你们有什么损失呢？这不是一石二鸟吗？是吧？大家都得益 ，win-win 双赢，不是更好吗？你们还保持着这种 没有 成就的落后的版权保护观念是不行的。 他用我的东西给我交钱，我们叫 win-win。如果他没用我的东西没给我交钱， 传播了给你扩大名声了，你已经是获得名声上的收益了。 这个两波的那种感觉。其实你看，比如就音乐也是相关的，类似的。那有些不出名的歌手，他想的什么的话，那他就需要你广泛的帮我传播，传播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就出名了。但是有名的人就觉得，哎，我其实不需要你这样传播，你要传播的话就侵权了，我就应该要你的利益。所以其实这个是分两个层次的，就两拨人。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愿意你就这么传，有的人看他可能不愿意，是吧？在你法律问题没弄清楚，界限没有划定之前，你就可能你去或者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转化为一种，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这个作品的价值转化为你帮我推广的一个劳动，一个市场推广的一个劳动，我们俩互相等价交换了。对 呀， 我们俩等价交换了，等于是 就帮推广了。 对，但当我已经具备了市场知名度的时候，我不需要这个你的这个劳动推广的时候，那你就要对我的作品付费了。 OK， 是 好吧。这个版权问题哈，到底有没有？就是像字幕组这种，我们来听一下尤律师是怎么解答的。 是这样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字幕组所做的事情其实是翻译，但是呢，他翻译的这些影视作品啊，版权是归原来的英语版或者其他语言版的版权是归这些影视作品的版权人所有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出于自己学习的目的去翻译的，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翻译之后把它发布到互联网上面，这时候其实就涉及侵犯原来版权人翻译权的问题。所以你说字幕组有没有问题？那我说，那在版权上面它确实是存在一定瑕疵的。 但是他会说我发布到网上，可是我并没有因此牟利，那是不是可以豁免呢？ 是不是获利并不是是否构成侵权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要件。就是说即便没有获利，如果说你发布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翻译权的话，那仍然是侵权的，这个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关闭呢，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关注到关闭我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像对于这些民事的权利啊，大多数情况下呢，应该是什么呢？叫不告不理。什么叫不告不理呢？如果由于版权的权利人他都没吱声，这时候你说，这个时候作为国家的一个版权主管机关，或者是广电总局，他出手去关这个东西，就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这些字幕组实际上它存在了很多年，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的一个版权的权利人啊，影视作品的这样一个权利人，他因为你发布字幕，他就要求你停止侵权，把这个字幕下线。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是没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版权权利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呢，就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仍然没有做。他没有做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觉得可能这个字幕组目标太小，可能我打也打不到。但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大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是版权人啊，有些权利啊，是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策略来做的，尤其是对于一些热播的美剧这样的一些剧目来说，它是作为一个市场策略，就是我第一时间发布，那可能中国的观众要第一时间看，我自己也投那么多资金，而且呢，流程又很长。如果说有一部分人先看了，给我一个好评，电视连续剧在市场上面就有了这样一个口碑，那有了这样一个市场基础，我是 放任这部分的，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至少目前为止他没有版权权利人没有对字幕组进行过任何维权，它本身就是就是一个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们实际上是放任。那么如果说在这样一种放任的情况下面，就是说这时候广电总局去出手管这件事情，有一些这个越俎代庖了。 这个说清楚了吗？ 多管闲事儿。 这个就刚才跟我那个在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说相当于人家还没告你的，比如就那个本身这个作品人他压根就没说侵权，那你就非说人家侵权，就相当于是中间有一个人跳出来说，那比如说现在其实上个月的时候美国电影协会就说这个人人影视他是全球这个网站的侵权里面的代表，那其实就相当于是给他一个判定，但是人家压根这个制片方或电影方也没有说这个侵权的一部分的内容，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可能要管，但是要管的人也不是你广电总局 是吧？ 对， 是这个意思。我还是坚持我刚才说的，我说这个既然是私权，如果是他想要去让渡的话，那他有没有中间一个所谓确定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怎么样去表明其实我是希望你去帮我传播的，我怎么样我都坚信有这么一帮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做一节目啊，你帮我去传播，我这个我一定不会说你的。 我 很开心你帮我传播。 对，这大部分的心态是这样的，因为他做的这个作品尤其是艺术家，其实大部分是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的，所以这种心态的话肯定希望传播效应更大一些。 不过我可能我要纠正一下我的这个心态，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如果说我节目我还不是那么有名气的时候，说实话啊，我就希望你去帮我传播，让我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这就 是 我刚才说的，是 交换。 对，但是如果我已经我发一集节目，我都几百上千万人听了， 那肯定你就不乐意了， 那你就别干了，是吧？这个我就要牢牢的把我的这个版权问题。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版权问题是你可以自己让渡的，就是说我自愿的让别人去做，或者说我根本不需要放弃版权，我就把它做好了以后放在网上，你们爱干嘛干嘛。你们愿意翻译，你们愿意切段，你们愿意那个翻译成电影，说 干嘛都 行。对， 哎，确实是有这样的例子哈。我都问了两位，一位是游云婷律师，还有一位是魏老师。这位律师呢，他是真的是讲了个例子，而且也讲了中间的逻辑。我看到有一些法律的学者，他们这么分析啊，就是说知识产权它是一种私权。他可以选择放弃的，就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他可能是一种市场策略，但是在您接触的这么多案例当中，有没有人他真的是明确表示说我放弃？那他要是想要去放弃的话，有没有可能去确诊？怎么说， 在这样一种不明示的情况来说是最进退自如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侵犯我权益了，那这时候我就进一步说你侵，大多数是我保持沉默。 哦，可进可退， 他不会说我放弃，这个是傻子做的事情。放弃的也有， 也有。 放弃是哪一种情况？ 嗯， 公开课的，就是比如说麻省理工的、哈佛的公开课，他们都是鼓励传播的，所以把所有的权利都放弃掉，这是有的，但这个很少。 哦， 但它不是商业的， 他是公开宣称说我放弃我的这个版权。 不是，他说你是用一个就是 CC 协议。叫什么分享什么什么协议，那个协议里面就是大家可以自由分享。 好，魏老师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在书里看到过类似的，怎么确认他让渡的这个行为？ 这个呢，在字幕里面我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在书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个国外有一个法律美国学者叫莱斯格，英文叫 Lesker， 他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他自己公开的宣布，我这本书是 CC 授权，就是 Creative Commons 这个创作共用。那么创作共用的授权，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除了这个作品的署名和完整权，署名权你不能说你魏辉写的，必须说是 Lesker 写的，完整就是你不能改我的文字，这两项权利我不会放的，其他你们任意。他那本书他是英文写的，你要翻成中文是没有问题的，不用他授权，他已经声明我放弃了。 哎，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版权争议方不在于美国的拍片子那些发行的，而在于中国了，是吧？你要是我花了大笔钱，比如说我腾讯搜狐吧，我花了一大笔钱从美国引进来，可是呢，你看你民间已经这么开花了，大家都不去我的网站上看，因为我的字幕可能还没人家民间做的那么漂亮，那么工整，甚至那么逗逼呢，那可能被侵害的这一方不是美国人，可能 能是中国人， 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自己在那斗。 但一般像这种播放版权的话呢，这个出卖这个电视剧的人，他会说，比如说在这个大陆所有的简体字的版权，我一并都出卖给搜狐了，或者说台湾我就繁体字版权我都卖给台湾或港台了。他是应该打包卖，他不会说我光卖你片子，我不卖你这个翻译权，很少这样。 哎，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也挺逗的，就是其实你说在这个版权当中，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就是他一个片子一个作品出来之后，他有一个边际效应，就是说第一轮这个所谓的他这个播放的权利可能会在这个本来比如说美片，他就在美国来播放，那其实你后面再去传播的话，那种效应会递减。那其实他到后面的话，他们就不是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就是他希望是传播的越多越好，这样的话能带来一部分的收益，就是可能一种传播的效益。 但是你说在中国我不知道，因为中国毕竟市场那么大是吧，尽管说现在看美剧的跟看其他什么手撕鬼子啊什么红高粱啊就那种那种剧的基数没法比，但确实它也是不可以小视的一股这个收视人群。那会不会是遵循这个边际效应呢？不知道。那个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我们还连线了一位专家，他的这个角度呢又跟之前的不一样，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现在互联网所谓一种共享的精神哈，跟保护版权，它会不会本质上都存在着一种冲突？我们等会儿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圆圆。 我觉得我的这个互联网知识按理说是非常贫乏的，但是呢，我就最近刚才那天世界互联网大会我不也说嘛，我在看那个乔布斯传，我就发现有些东西可以拿过来现用，因为他讲到他跟这个微软就是两个人争议，包括跟谷歌的后来安卓系统的开发，它存在着一个就是互联网世界里面一个泾渭分明的两个理念、就一个呢是封闭的，像乔布斯他就是封闭的，你看你的手机你连盖都没法打开是吧，它是没有让你， 它的系统也是封闭的， 对，你没法让你看到它的内部，连换个电池它都不给你是吧，而且你的这个系统你比如说下载一歌什么的你必须得从它 的 那个系统， 对， 是吧。但是你像 Windows 像那个谷歌它就完全不是这样， 开 它开放的，你可以任由你想加自己的模块加什么东西都行， 可以随便乱插， 甚至包括 APP 的那个东西，就一开始乔布斯他是不愿意放任让别人去开发的，他说必须得达到我苹果的品质你才能放到我的商店里，对， 苹果的美感， 他有这种他病态的这种苛求，对秩序和对美学的那种苛求。但是有人说你不该这样，你要这样你就把整个生态又就放弃了一块，你可以再一次改变格局的。你看后来 APP 不是开放了吗？又另外一个生态又改变了吧？所以这可能本质上也是互联网它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主流的世界里，它都一直存在着非常大的一种讨论哈。那紧接着我们也听一位这个学者，他是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他呢带了几个学生，也就是专门研究过字幕组，而且研究着也是带给他们一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向，我们来听一下。 就是我指导的学生呢有研究过这种就是字幕组对美剧的在中国的传播然后所做出的作用。你知道这种青年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比较热血的，都是比较主张这种互联网的共享精神的，所以大部分是从赞美的角度认为字幕组它就是体现了一个互联网的共享精神，无私的奉献了自己的这种知识，这种外语方面的知识，然后让大家能够打破这个语言的障碍，能够享受到更好这个更好的内容，这些影视内容，然后会比较具体的研究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字幕组是怎么操作的，怎么样子拿到这个美剧之后，然后怎么样分派任务，然后怎么样进行翻译，然后进行校对，然后进行压制，然后怎么样上传到网站，然后这些人他从当中他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回报，对不对？研究很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 但是中间的法律问题他们怎么考虑的？ 这个其实是互联网诞生以后它一直存在的一个冲突，就是所谓的互联网精神跟资本主义制度，所谓的资本要逐利的这种制度，它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嗯嗯， 你们会不会就是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文献，或者国外现在讨论的一些结果？那我不知道你们理解的所谓的这种互联网精神，它到底包含哪几个特质哈？那在遇到这种跟所谓传统的资本主义逐利的这样一个本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们所掌握到的这个讨论的交锋点在什么地方？ 像我个人看到一些国外的文献，有一些它叫黑客伦理，认为这种黑客跟那种专门去盗取人家这个私密信息的骇客是不一样的。曾经在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可能是在90年代的时候有开过这个全世界什么黑客大会，就是在宣扬这种所谓的互联网精神。然后他们举出了一个例子，一个就是做两个对立面的例子，一个就是那个 Windows 操作系统，还有一个是李纳斯的这个开放的这种平台，这种开放的这种操作系统。Windows 它是要卖正版，要收钱的然后这个李纳斯它是开放的，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它这个为它增就是添砖加瓦，然后是不收钱的。这个他们认为这个 Windows 就是代表了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精神，而这个李纳斯的这个系统，这个操作系统代表的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黑客精神，或者我们可以给它换一种，就是互联网的这种共享精神，换个这个名称。但是确实这种李纳斯的所代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共享精神，一直来说应该是比较小众的，不是那么主流的看法。可能即使在国外更主流的也是赞同 Windows 的这种做法。就是无论从法律啊，从主流伦理啊，道德来说，这个东西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就说呢，现在主流还是要保护知识产权，是吧？ 用东西还是要给钱的。 但是我觉得叶琴女士说的这个我不是特别赞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她说的是共享和这个资本主义逐利是产生矛盾的啊，这个无法解决。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想，像分众传媒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当时占领市场的时候很简单，就是电梯间所有的地方他就免费安上电视，说我帮你安上，之后开始卖广告，他是免费的。但是他 电视播放什么内容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播放一些比较共享大家一些喜欢看的片子， 但这些片子他没有版权问题吗？他也是买过来的。 对，他可能买过来，但是一个问题是，你就说这个逐利的问题和这个共享的问题，他就是让别人共享了，但是他也后来获得很多利润。 我觉得不是这个 道理，你这个共享的概念是不对的，因为他这共享等于他单方面向你灌输一些信息，你其实并没有能够自由选择，你不能换台，你不能够放你想要的内容。 而且这些内容我相信可能也是他先是解决了这些版权问题，或许他是出过钱的，但在播放就跟电视没有两样嘛。 对，你所谓的共享不是共享的内容，你所谓共享应该是共享那些电视机那些设备，那个才是共享。 就是说就将来啊，整个的这个知识体系或者知识界，你说知识保护和这个知识分享之间，它会不会再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就说它一个永恒的矛盾，就是你说互联网精神，它本来就是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它按理说它就是应该分享的， 我觉得彻底的 各自孤立， 应该是越来收费的这个倾向越来越高。 我觉得 越来越没有免费的午餐，是吧？ 对， 没有，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真的不一样，就可能免费午餐是表面上免费，但是其实可能会从其他的信息上、其他信息或广告方面，让你哪怕就眼球经济，让你就看一眼，也算是它一种另外的一种渠道来去赚钱。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说共享吧，刚才我也在想，什么叫共享？就是完全自由的，我去选择这个信息，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才叫共享， 我自由的传播。但是这可能建立在每个人他的这个标 准 或者底线。 对， 你就包括乔布斯当时他们很多的 APP 不是就抗议嘛，说色情你不能放在我的商店里卖，然后就有人就写专栏骂他，说我们需要色情，凭什么不让色情传播？他说当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不要色情传播。然后美国人就骂他，他说你根本就是从一个以前是一个弱势的反抗者革命者变成了现在审查者专制者，他说你已经是变味了，就是你要受到大家的唾骂。但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底线，他设一条线，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中间你这个标准关键是还在于到底是谁来定，你怎么执行，或者说你要当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共识的时候，也解决了这个钱的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哈、就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是吧？ 是。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圆圆， 感谢收听三 D 化新闻，再见。